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别动。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是一部经典的电影《奇爱博士》的插曲，我们会再见。这是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根据彼得·乔治的小说《红色警戒》改编的一部黑色幽默的喜剧片。《奇爱博士》是库布里克对于人类未来进行哲学思考的三部影片当中的第一部，也是他为全人类敲响了一记警钟。这部影片呢，比较早地表达了对于核战争导致人类毁灭的担心，在似乎是玩世不恭的表面叙述下，蕴藏了深刻的忧患意识。 Meet again. Don't know where, don't know when, but I know we'll meet again some sunny day. Keep smiling through, just like you always do.Drive the dark clouds far away. So will you please say hello to the folks that I know? Tell them I won't be long. They'll be happy to know that as you saw me go, I was singing this song.Again, don't know where, don't know when, but I know we'll meet again some sunny day. 起库布里克的未来三部曲，还有一部不得不提到的电影，那就是2001太空漫游。这是根据科幻小说家亚瑟·克拉克小说改编的美国科幻的电影，于1968年上映，被誉为现代科幻电影技术的里程碑。 电影当中呢，使用了几个著名作曲家的作品，比如说在壮观的太空站汇合点与月球降落过程当中使用的芭蕾舞剧盖亚尼的主题曲，还有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和作为开场乐的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库布里克在改编作品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电影和文学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载体，思维模式完全不同。尤其是啊，这个电影由于时间的限制，面对大部头的经典作品进行再创作的空间非常的有限。但是经他改编后的电影往往不逊于原作。1972年库布里克所执导的犯罪片《发条城》改编自安东尼·伯吉斯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位无恶不作的少年阿历克斯在入狱之后，为了提前重获自由，自愿接受特殊的人格治疗，却在痊愈之后遭到正义的迫害的故事。电影当中选取了一段著名的雨中曲，一起来欣赏。 I'm singing in the rain, yeah.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ing,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Let the stormy clouds chase everyone from the place. Come on with the rain, I've a smile on my face. I'll walk down the lane with a happy refrain, just singing, singing in the rain. Dancing in the rain. I'm happy again. I'm singing and dancing in. Singing in the rai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菲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使用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骏宝捷6432-6688。 纵观电影史，有太多的一流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都失去了许多本来的面貌。在改编大部头的作品的时候呢，要做的减法要比加法多，因此许多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被反复的改编成了不同的版本，却鲜有上面三部曲一般的成绩。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为例，先后被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还有匈牙利的导演改编了10多个不同的版本的电影，有哪一部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不过2013年上映的乔·怀特导演的版本却有一张不错的原声碟，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插曲。 安娜·卡列琳娜一样，《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数次改编，但是呢，都差点火候。这绝不是一部简单的三角恋情的电影，这部电影充斥着太多的主题了：奋斗、爵士时代、公平、开放，以及小说作者菲兹杰拉德的命运本身，都让这部小说的内涵丰富，但是又很复杂。哎，不过我们必须要说的就是2013年上映的这个版本，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厚重的盖茨比。同时呢，这部电影的插曲 Young and Beautiful 也是流行至今。 I've seen the world, done it all, had my cake now, by a man's brilliantCity lights, the way you'd play with me like a child.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young and beautifu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 got nothing but my aching sou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that you 2003年，丹布朗创作的小说《达芬奇密码》面世之后，在世界范围之内打破了美国文学作品的销售记录。遗憾的就是，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即便是汤姆·汉克斯主演，依旧是口碑平平啊。原著集合了侦探、惊悚、还有阴谋论等各种各样的风格，但是电影表现的，不得不说，比较平庸。不过这部电影请来了汉斯·季默做配乐，使得原声带非常的不错。

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和上游沙尘影响，上午西部、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浮尘天气，局部地区有扬沙。白天以多云到阴为主，山区有阵雨，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上午西部、北部有浮尘，局地有扬沙，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路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62公里处营城紫匝道有故障车，正在处理中，请后车注意防范。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些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作品。上半时段我们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无法超越菲兹吉拉德的原著小说，但是大卫芬奇翻拍的本杰明巴顿的故事就做到了比肩原著。菲兹吉拉德的原著只是一部短篇小说，他特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挥毫写了一部酣畅淋漓的爱情故事，但是大卫芬奇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生龙活虎、形色各异的热闹人间。同样在亚历山大·迪斯普拉特的配乐当中，我们似乎能够听到积极治愈的感觉，这在原著当中也是不曾感受到的。 天才导演的确有足够的创作能力，把小说改编成旷世之作。大卫芬奇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才。他的另外的一部电影《搏击俱乐部》改编自恰克·帕拉尼克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生活苦闷的泰勒为了寻找刺激与好友杰克组成了搏击俱乐部。在那儿，他们可以把一切不快的情绪宣泄，他们可以借着自由搏击获得快感。截止到目前呢，让我们放眼全世界的电影榜单，《搏击俱乐部》基本上都是高居前十位的。影片当中有一段轻快的旋律，却是主角们惹事打架的背景音乐。不得不说，大卫芬奇是一个阅读量很大的人，他的知名作品大多数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并且呢，他拍出了自己的风格。2011年，他执导的惊悚电影《龙纹身的女孩》上映，这部电影源于瑞典推理小说名家斯蒂格·拉赫松的《千禧年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讲述了一位神奇的女黑客和一个男记者合作破案的故事。虽然已经有一部瑞典语的改编版本，但是大卫芬奇还是拍出了一部更加适合大荧幕的作品。影片的片尾曲和电影本身一样，充满了反转。 Just one step at a time, and closer to destiny.I knew at a glance there would always be a chance for me. With someone I could live for, nowhere I would rather be.Like a rock in the sea, am I asking too much? Is your love strong enough? Just one beat of your heart and strength. Stranger than fantasy.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破碎的亲密更美丽，侥幸在珍惜，孤单没维系才默契，沉默像失血的禁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舍不得失落，没有谁会是唯一，说来离奇，不必可惜，都这样而已，没有人需要质疑，而爱到树里呼唤回忆，又在淡忘里相遇， 十三日，王府井宫美大厦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每个还能立减10元，更有母亲节祈福古法黄金系列饰品全新上市。 提到小说改编的电影啊，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那就是斯蒂芬金。他的作品改编成的优秀电影，简直可以组成一个影展了。在各大电影榜单当中，我们都能看到很多都把《肖申克的救赎》作为第一位。这就是由弗兰克·达拉邦特改编自斯蒂芬金《四季奇谈》的电影，全片透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背景，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对时间流逝、环境改造的恐惧。影片当中，安迪反锁了播音室的门，播放了一段天籁歌剧，这其中的深意远大于歌剧本身的含义，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其实斯蒂芬金的作品啊，大多数改编成了恐怖电影。哎，不过要说到这个改编的恐怖电影啊，我更想给你推荐的那就是《沉默的羔羊》。这部改编自托马斯·哈里斯同名小说的惊悚电影，由乔纳森·戴米执导。这部影片讲述了实习特工克拉丽斯为了追寻杀人狂野牛比尔的线索，前往了一所监狱访问精神病专家，同时呢是另外的一位杀人狂魔汉尼拔博士，并在他的帮助下最终制服了罪犯的故事。改编后的电影毫无疑问是一部教科书级的经典，插曲也是充满了悬疑感。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电影《天才雷普利》。这部影片改编自女作家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的同名小说，讲述了雷普利受到一名富商的委托，前往意大利劝说富商的儿子迪基回到美国，但是却对迪基的生活产生了向往，在欲望的驱使之下丧失理智，杀害了迪基，并且窃取了迪基生活的故事。这部电影对小说的主题再现十分成功，电影当中的配乐也充满了意大利风情。好了，就让我们在这首意大利语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Stai sempre qua, punta da qua, mezza sta via. Non mangia più, non dorme più, papà con lì. Quei piccioli che vengono a di, sta gelosia. Tu vuoi soffrire, tu vuoi morire, chi ti fa fa? Corre in braccio a tua mamma, non fa scema piccioli. Dilla tutta verità, che mamma te può capire. E passa e spassa sotto sto barcone, ma tu sei guaglione. Tu non conosci femmina, sei ancora così giovane. Tu sei guaglione che te mi san capa, va giù con pallone. Che vanno risti lacrime, ma a te non mi fa ridere. Corre in braccio a tua mamma, non fosse ma piccoli di la tutta verità che mamma da può capire. Non penso a te, non so per te che l'occhio è bello. Non avanzava a pazziare che guagli un cielo. Non ti appari, c'è tempo di patanguagliare. Chi desidereva sa, scorda della piccerina. Casio dice a papà, chissà come va a farne. Conosce femmina, si ancora così giovane. E la passione più forte la catena. Corre un braccio a tua mamma, quando, non fosse una piccola, quando, della tutta verità, quando, che mamma da può capire. Quando, stai sempre a campo, puntata a campo, e già sta via. Non mangia più, non dorma più. Chi to fa fa? 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 目送我的背影。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报名参加。5月13号下午，让我们以爱的名义相聚。 潮流节拍因你不同，东风雪铁龙 SUV 天翼搭载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及游艇式电子排档，15.27万起及万元置换补贴，详询东风雪铁龙经销商。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查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东风日产途达。 喂，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梦想啊。